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97集，酣睡。 萧方旭去后，萧继明就是李北王，再叫萧志爷二公子不合适，索性就全部改成了二爷。萧迟也在檐下站定，陈阳和古今一左一右的替他拿掉了大氅，边上的侍女放上了热帕子，他拿着擦了手。丁涛赶紧给挑开帘子，萧迟也俯身进去了。乔天涯跟费胜识趣，当即就要退下，萧迟也却问：“ 海日谷在哪儿？” 费胜侧头看了眼沈泽川，见沈泽川默许，才回答：“ 回二爷的话，就在咱们的北原教场里。” 他有眼色，一边弯腰接了萧迟爷手上的帕子，一边说：“ 主子专门安排了锦衣卫每日清点，防着他们四处乱跑。” 古今，一会儿去趟北原教场找海日谷。 萧迟爷回首说。沈泽川就坐在后边，费胜自然不会多嘴问什么事儿，他再次向萧迟爷行了礼，跟着乔天涯一起退了出去。主子在里头，他们做禁卫的也不好站在檐下打招呼，几个人不约而同的抬步到边上的廊子底下去议事了。屋内热烘烘的，萧迟也卸刀解衣，沈泽川坐在椅子上望着他。萧迟也从交战地到边伯营，再从边伯营到磁州，路上马不停蹄，看到这眼神觉得都值了。他俯身，身体把椅子彻底给挡住了。 轻了吧。 沈德川还握着笔，他指腹沿着光滑的笔杆摩挲了几下，像是听不懂，低声细语：“ 去哪儿了？” 萧迟也抬手捏着沈德川的下巴，不让他跑，跟着凑手把他抵在椅子里吻。沈德川这么仰着颈，会露出滑动的喉结，寒化了萧迟也的冰凉。他不要笔了，手沿着萧迟也的手臂往上，在被抱起来时挂住了萧迟也的脖颈。有情人的亲吻里没有慰藉，那是别人也能赋予的感情，只有索要时流露出来的欲求不满才是本真，这是爱侣间独一无二的舔舐。萧迟也需要这种隐秘又极端的依赖，那是他的归属，也是他的领地。沈泽川被吻热了，萧迟也把他放在桌面上，撑着双臂认认真真的注视着他。不到片刻，沈泽川的潮红就从耳根席卷而上，迅速弥漫到了眼角。他像是受不了萧迟爷连这样的侵略性的注视都受不了，那是另一种不得了的诱惑。两个人明明已经熟悉万分，闭着眼都能寻找到对方的要害，但此刻沈泽川仍然会被萧迟爷的眼神撩拨心弦，那呼吸间的加速引起了细密的汗，贴着滑腻的背部在游走。萧迟也看起来好危险，仿佛解开锁链就能像风暴一般掠夺沈泽川。他太需要沈泽川了，可他又异常克制，那欲望如同岩浆奔涌在薄薄的冰面下。沈泽川透过他的双眸觉察到了会被捏痛的疼爱，这是禁欲带来的变化。萧迟也缓慢地吻了沈泽川，伸臂把外袍扔进椅子里。 我去浴室。 沈泽川刮掉了萧迟也的薄汗，拉开了距离，眨着眼示意他去吧。萧迟也再出来时已经换了干净的衣裳，他在里间擦拭着头发，看见桌上盛放的匣子，打开以后是严和如送来的玉。外边陈阳正在跟沈德川谈话，说道：“ 我三日后得回边伯营，但主子会留下来。” 沈德川似乎在看暗物，答得很慢：“ 马上二月，在洛山要建的马场位置选好了吗？” 萧迟也捡了块赤玉摩挲着。陈阳答道：“ 选定了，等到端州收回就可以动工了。” 二月底陆将军要的新枪也差不多了， 到时候从新马道走，免得再绕路。 后边都是些繁琐的杂物，萧迟也一边听着，一边想到了几日前的防守战。萧迟也如今带着禁军调守沙二营，替补蒋胜的空缺。郭伟礼和朝晖都调回了原营，一营由左千秋和陆广白共守。萧继明这个安排用意明显，就是离北铁骑放弃了突进，靠最擅长防御的两个人迎接哈三的攻击，离北彻底的转攻为守。不仅如此，萧继明在交战地还做出了调整，以前换将就相当于换线，战营内的铁骑也要跟着换，现在不一样了，三个营的主将除左千秋不动，其余三个人都有无规律的轮换，这让郭威礼很头疼，他带惯的兵不再跟着他，打防御还要左千秋盯着，就像是链子缩短了，掐着脖子，浑身不舒服。萧迟也要脱离禁军，跟其余两营的铁骑进行磨合，陆广白更是，他得熟悉骑兵，把自己站在地上的想法转过来，大家就像是被绑住了手脚撞在一起，打得很不习惯，但是效果明显，因为轮换没有顺序，这就让哈森每次进攻时不确定自己的对手到底是谁。没有了萧方旭，离北铁骑确实士气低落，可是边杀骑兵也没能如愿。哈森不仅面临着曾经镇守天飞阙的左千秋，还要提防会隐藏在雪中的边郡守备军。哈森不知道那面墙后的离北发生了什么，只是胜利没有如期到达，双方反而陷入了某种更加焦虑的焦灼。哈森在这里终于领教到了萧继明的厉害。新的离北王和萧方旭没有半点相似，他看似龟缩，其实在东边画死了战线，让哈森无法推进半分。萧迟也抛开杂念，把匣子重新扣上。陈阳告退了，沈泽川还在写着什么，那笔墨的沙沙声融在了雪声里。萧迟也没出去打扰，他知道沈泽川要赶在二月以前拿下翼王，等会儿还要再去书斋详谈用兵的事情。他把金帕搁边上，倒在被褥里。不知道是不是有心的，沈泽川昨夜起来的时候没有让侍女收拾床铺，萧迟也枕在其中，仿佛还能闻到沈泽川的味道，这让他感觉放松，能够驱散从交战地带来的沉闷心情。萧迟也合上眼，饭还没有干，就这样睡着了。费上有时来换沈泽川，沈泽川从暗屋里抽身， 开窗吧，怪闷的。 起身时又想起什么， 算了，你在门口等我。 费上垂手退出去了。沈泽川伏案时间太久，后颈酸痛，他挑开里间的帘子，进去后听见了萧迟也平稳的呼吸声。萧迟也侧着身，半张脸都陷在了被褥里，睡得很沉，显然是累久了，那后肩上的伤没好透，这会儿压着也没感觉。沈泽川俯身轻扯开他后领看，怕他这么给压坏了，就把人直接给推的趴了过去。萧迟也闷被褥里一下没醒透，就这么扶着身说， 军情呈报。 沈泽川俯身凑在萧迟也耳边说， 没军情，睡吧。 萧迟也侧过脸透气，没睁开眼。沈德川垂指给他擦汗，仔仔细细擦得很温柔。萧迟也捉住了那手，攥在掌心不还。沈德川叮嘱般的呢喃着， 我一会儿回来啊。 他以前在去都这么讲话，十有八九都是在气萧迟也，可现在说的这般轻，像柔语似的抚摸，几百个烟和乳都比不了。可是萧迟也没放开。费胜在门口等了半晌，看着天又黑了，再耽搁怕晚上风雪大了让沈德川着凉，便赶紧进去隔着门帘小声说， 主子，时候差不多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。